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时间都会由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世外桃源》是许巍的这张专辑当中唯一拍了 MV 的歌曲。唯美的山水似乎只用了一支竹筏就把人带到了陶渊明书中的世外桃源当中去，而这首歌开头就用了古琴酒狂，那么整首歌都透露着明媚的一个中国风的味道。 我在远方思念你，桃花已不觉开满了溪深，无奈

所有的人都觉得你过得很好，你不愁钱花，你活得潇洒，多的是朋友。可是只有你自己明白，一个人在家开着灯整夜未眠的时候呢，直到天亮才慢慢的睡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不说话，房间里就一点声音都没有。来听到的是黄淑慧，热气球。 消失了爱的影子，随风飘走，不再回头，留下了你给我的承诺。再见了亲爱的你，孤独的热气球下了起，下不停的雨季，雨滴落在我眼里。你说过带我去飞行，在热气球里划过的流星都是爱我的证明。你说过不会离开我，不会留下我，每一次都会给我很多的快乐。是不是我的坏脾气永远的任性，会给你太多太多太多的控制。我想我也许太依赖，让你受伤害，其实你早就想要离开。 装傻也不要自作聪明，宁可辛苦也不要贪图享乐，宁可装穷也不要炫耀财富，宁可吃亏也不要占小便宜，宁可平庸也不要沽名钓誉，宁可自信也不要盲目悲观，宁可劳碌也不要无所事事。接下来我们听到沙宝亮和黄渤的《男人好难》。 男人不浪漫，男人有时他有苦难言。哦，男人没有你想象强悍，男人不能靠成功买单。 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

一起来过，点亮黑夜最美烟火。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悲欢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向往。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悲欢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悲欢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向往。 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蜜雪薇琪的一首歌。蜜雪薇琪凭借着他们的一张专辑入围了第18届的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随着两个人相继结婚生子呢，团体也是宣告解散。两个人拥有非常流畅的真假音的一个唱腔变换的技巧，并且呢，后者的这个中音拥有时下女歌手非常流行的浑厚和力度。接下来听到蜜雪薇琪《爱的号码牌》。 我自己剪裁，在16岁那一晚，我离家的电视，跟不起眼的女孩，弹着吉他写爱。我记得下着大雨，洗掉布鞋上的污泥，我把爱情写在第5页第一行，然后打上了大问号。Oh, 爱飞呀飞得跟我的脚比快，要我参加未来的比赛。我的异想世界里的每一种色彩，有没有 色彩，有没有 期待，我想这样子也不坏。 谈论起无印良品呢，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品冠呢。在单飞之后呢，品冠用他温暖又感性的声音唱出的对他感情的认真，以及在他的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一个幽默感。他的脸上仍然看到了熟悉的腼腆，但是在更深的那一面呢，就可以察觉到他从男孩到男人的变化。接下来听到的是戴佩妮和品冠合唱的《半生熟》。 你总是腼腆，很幽默语言，填满我心里的小缺陷，灌溉满座火焰，让我种泪眼。对你，我怎么可能心不在焉？ 你总是淘气，用微笑双眼，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编织成片屋檐，让我躲避面。对你，我没有抱怨。 我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看昨夜的晕眩。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临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想说你害羞的梦。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我无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然后半生守，到底却微妙的感动。我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赶走夜的晕眩。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的梦。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守，有一些微妙的感动。 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抱，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的梦。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守，有一些微妙的感动。 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守，有一些微妙的感动。101033， 联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清晨亦或傍晚，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看微风掠过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

意，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时，我总记得在哪里。 许多人提到许志安呢，会不自觉地联想到郑秀文。许志安早年凭借着唱歌比赛出道，刚出道的时候因为声音温柔，情歌唱得感人肺腑，所以呢，当时的事业可以说到了非常棒的一个高潮期，更有几首歌是传唱至今。后来许志安因为拿不到好歌，于是呢，缺少了成名的垫脚石，导致事业下滑。后来加上那个新人辈出，许志安很快就不红了，但好在爱情是圆满的。来听到的是我还能爱谁。 睡梦中的人不了解我的泪，我也不原谅你的美，它让我体会这个世界真的有十全十美，却无所谓后悔。会妥协的人不明白我自卑，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如果要奉献我眼泪，除了你谁都不能给。见过你的美，我还能爱谁？我一路的追，已累却不心灰，我的世界走不出你背的范围，没有你会面目全非。会妥协的人不明白我自卑，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如果要奉献我眼泪，除了你谁都不能给。见过你的美，我还能爱谁？我一路的追，你冷却不心灰，我的世界走不出你背影的范围，有你会面目全非。我还能爱谁？放弃吉他玫瑰，这是一种愚蠢的智慧，关在只有见过你的美，我还能爱谁？我一路的追，依然却不心灰，我的世界走不出你背影的范围，没有你会面目全非。我还能爱谁？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力宏和黄明志演唱的《飘向北方》。黄明志在2006年创作了一首名为《麻坡》的华语，在网络上大受欢迎。2009年成为了网络游戏《濒临城下》的代言人，同时呢推出了他拍摄的爱国纪录片《我要回家》。 飘向北方，别温暖家乡，告诉不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飘向北方，战士和无恙接着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 有人说他早家前来一滴钱刷避避风头，有人说他练就了1351却没机会展露，有人失去了自我走出错四处漂流，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餐养家糊口，他住在燕郊区残破的旧时空，一拥挤着大楼里多么陌生人都来自外地，他埋头写着履历怀抱着多少憧憬，往返在930号公路内心盼着奇迹，注定也不想不堪回头忘了遗憾，他家的梦想脚依然决然去流浪，写下的自尊光环过去的辉煌，就算再不堪百丈也不能投降，山间的南方眺望最美丽的家乡，也只需要望梦境倒映着的幻想，不埋在长荒过山都看 希望，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告诉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战士和无恙接着沉重的行囊传来了惆怅，也是最后期望回不去的远方。 空气开上太浑浊，他说不喜欢，这太混乱太匆忙他还不习惯，人行道一双独一双写实冷漠的眼光，他经常强势就犯罪强迫融入这大染缸，走着下不满山恶果都在摇晃，失意的人啊偶尔醉倒在那胡同楼下，拒绝逃出转阳，手中盛着一碗热汤，用力的温暖着内心里的不安，注定也不想不堪回头忘了遗憾，扛下了梦想脚依然决然去流浪，写下的自尊光环过去的风光，就算再不堪百丈也不能投降，山间的南方眺望最美丽的家乡，也只需要望梦境倒映着的幻想，不埋在长荒过山都看得见前方， 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那是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战士和无恙接着沉重的心传来了惆怅，就像那黑树飘着随着风声，自由地带领着我一起飞翔，我站在天堂中央闭上眼睛，就一家人都彼岸， 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告诉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战士和无恙接着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 我飘向北方， 我站在天桥脚下被谁的闯进过，记得在前门那街的人潮，走过过去或许我根本不属于这里，早就该是你只能给我胜利的一击，请愿你到这里，这里是梦想的中心，但梦想遥不可及，这里是我们的圣地，那就全身承受压力，多少人逼迫残酷的现实从此销声匿迹，多少人的灵魂剩下一具飞过的尸体。 Rest in peace 回不去的远方，哦，飘向北方，别再问我家乡。 陶喆曾经带动的 R&B 的潮流风骚被视为一代流行的音乐教父，但是一个好的歌手能够让人忘去花哨的 MV 的这种视觉的刺激，不需要被广告代言的形象手法包围，因为闭上眼睛

少忧愁不肯走，留下心疼。就像日月是一年灯，永远不会问结果，才能知道爱情没尽头。 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吴桐。无印良品是20世纪90年代由光良和品冠组成的一个马来西亚的音乐组合，起先只是以合作的方式在马来西亚发行了3张音乐专辑。1995年呢，就被李宗盛邀请加入了滚石唱片公司，正式组建无印良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又过了夜，思念的疑问并没有解决，我又忽然想过了一夜，情感的东西是否需要感觉？也许我不知道，我是真不明喜欢的渴求是否那么重要？也许我不知道，你那嘴巴狠，我千千万也忘不了。

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说真的，邝美云的歌曲呢，在排行榜的成绩并不理想，不像是歌坛的重要人物的那样，主打歌能够在排行榜停留很长时间，也不似一些新晋歌手呢，热门的歌会引起DJ们的注意。他的歌就像是他的人名一样，像陈年酒酿，是越久越香，历久弥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邝美云的《Fall in Love》。 忘了自己曾经是怎样的女人，为爱收起自尊，为爱付出灵魂。想你的夜特别深，怕要触摸寂寞的伤痕，有你的我生命才完整。Darling I want you，清楚这份深深感情是我今生唯一的路，凄清的过去就快要结束，心碎般的痛楚再也不必重复，不再流泪，不再孤独，有你就满足。 just a woman falling in love。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罗志祥的爱惨了，明天见，拜拜。 爱情的杀伤有多痛，在遇见你之前我